见识前世，双双飞过万世情深处。

许我应该让眼泪变冷，因为怕我变成最孤单的人。没有口红的嘴唇，还能不能让你相信我的吻？没有言语的眼神，还能不能爱是我的温存？谁会爱的那样深？谁愿意想你从早晨到黄昏？问好爱情的余 记得那浪花卷起的梦，人生难免潮起又潮落，永不褪色是你温暖笑容，陪我走过每一个角落。 当生命像烟火在夜空一闪而过， 不需要轰轰烈烈，永远不息不灭是我的感动。 就算今朝一别各自奔西东，流浪是你让我的梦长出了翅膀，飞翔是你让孤单的心变得坚强。不管走多远心情好，步伐充满力 彩虹，岁月让泪水慢慢枯竭，青春不老是你沧桑的脸，一路风雨中边走边闯。 当生命像烟火在夜空一闪而过， 不需要轰轰烈烈，的感动， 就算再也不能守在你身旁陪伴，只要抬头看着天空那一片蓝天， 闭上眼睛随着思念在心跳之间静静呼唤，距离再不 西东流浪，是你让我的梦长出了翅膀飞翔， 距离让孤单的心变得坚强。不管走多远心情好，无法充满力量，就算再也不能守在你身旁陪伴，只要抬头看着天空那一片蓝天，闭上眼睛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。

天空，问白云来自何处，我曾仰望天空，见白云飘然自如，云儿呀细数几番细数，千言万语化为一句呼唤。